受欢迎。 锵锵三人行，咱们仨真是聊上瘾了啊！ 对对， 这个给大家介绍咱们的邹静之老师， 对， 这次王家卫的一代宗师的这个重要编剧了， 是 啊。哎，那天咱们就因为王家卫这一代宗师聊到王家卫这个人之谜，他也算是一谜啊。 对， 哎，我觉得长很多见识，就过去想不到啊，就说他在这个工作上是这么干活的艺人。你看哈，过去咱们有一直有个概念，王家卫通常算文艺片或者说偏艺术片的， 对 吧？ 艺术片。 对，那么咱们一直认为呢，这是个穷差事，就是说不挣钱的。但是呢，他商业上 很成功， 很不错，对吧？ 这些人都是他经纪公司啊， 对， 哎， 梁朝伟啊，刘嘉玲啊，包括张震呢，这些都是他。他的经纪公司， 所以你那天就说起，我就挺好奇，就说，而且呢，你看有关他的新闻，总是说一个片子要送到电影节了，最后说，哎呀，还没剪完，不送了，哎，某个片子要完成了，哎呀，不完成就完成不了了，总是这样的一些新闻。 比如说我跟你讲一下他商业的成功啊，是这样的，因为按照那天我们说过，说他那种拍片方式，比如说弄一大堆东西，花一大堆时间，以前还胶片一大堆，洗一大堆，到最后剪那么一点儿。有的明星的戏份整个不见了，就找你来演戏，演了个两三年，最后在戏院看怎么没我了，不见了， 是 也搞这种事儿，那他商业怎么可能成功呢？我觉得他有一点，他会用明星，就导演如果商业要成功，都想用大牌明星，对不对？最好我星光闪闪，那么他也是这么办。他用一堆明星拍戏，其实他从第一部戏开始，就《旺角卡门》开始到现在，他都一直在用明星嘛。但是呢，他用明星的方法，用的把明星拍出来有特别的魅力。 是。 然后因为他的这种艺术上的声誉啊，他能够把那些明星带到另一个地方。我举一个例子，像梁朝伟、张曼玉，当然已经是国际一线演员了。可是呢，我看一些国外的电影杂志啊，他们说评选说什么演员最让你难忘的时刻什么，然后他们就讲到中国地区的演员，他们说张曼玉最好的，梁朝伟最好怎么样？要问你们觉得他哪一刻最难忘？有时候看一个杂志的一个民意调查，那读者说最难忘的就是《花样年华》，他在楼梯相遇。所以你想想看，就。他等于他帮每一个明星，你是张曼玉，你是梁朝伟，就将来人家记住你作为一个巨星级的演员，是记住那一刹那，就是他的电影里面。 所以哪怕给他拍片，不知道演了些什么，演完了最后也可能被剪没了，也要给他演，是吧？ 也要给他演。 你咁夜都唔翻屋企，你老婆唔会问嘅咩？ 惯噶啦，佢都唔理嘅。你老公唔会出声嘅咩？ 我想他都睡了的了。 哎，你说说他们这个王室工作班子是怎么工作的？ 他们那个工作班底啊，家瑞老跟我说，他说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估计那些所有的人，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李哥、张哥，香港是叫哥吧？ 对， 是啊，什么这个，他们说广东话，他说就像一家人一样，都理解他。比如说原来要拍一个理发馆的戏，理发馆也搭好了。那个理发椅子，旧式的理发椅子很难做的，美工也做好了，也许就没拍，很可能。就这种工作方式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但是为什么在有的人觉得这不是折磨人吗？包括编剧会说，因为我写这个剧本的量非常之大， 他说是十倍于平常， 十倍于平常剧本的量，时间是四年，前前后后跟随了四年。他今年到我家的时候，他见我女儿已经抱我那个外孙了，他说我跟你爸写戏的时候你还没结婚呢，现在你孩子都出来，包括他跟徐浩峰说，你拍的比我快，你都拍完两部了，我还没拍完。 对，徐浩峰也是编剧之一， 对对，他后来那个 但是为什么还要跟随他？我有时候也问自己，很奇怪。 嗯， 在我两年左右，一年多左右的时候，我都觉得熬不住，老是在切磋。但有一点啊，改的一定比没改的要好 啊。 所以这对一个我今年已经六十了嘛，五十的时候，五十之前我老想自己写一部戏多一部， 嗯， 五十以后突然有一天觉得写一部少一部了， 嗯， 哎呦， 所以就特别认真， 精益求精， 哎，精益求精。然后他既然要好，我就愿意， 嗯， 那么很奇怪，就这种感觉吧。但是一个人耗四年也很难呐， 嗯， 是， 还有很多事要做， 嗯。 但是我第一次看他东北四十分钟的时候， 嗯， 我一下就暗下决心，不管几年跟下去， 嗯， 非常好拍的。 哎，他就说在香港的这种社会，因为我了解香港人呐，是讲究效率的， 对， 对吗？ 对， 他这样就是说还能生存存在下来，实际上这个是很怎么说呢？ 嗯， 挺让人难办的。 他其实已经算是， 我个人觉得慢不见得没有效率。 嗯， 还有你刚才说的慢工出细活。 嗯， 中国古代啊，明清做家具， 嗯， 两边聘姑娘，请木匠， 两边 聘 姑娘， 就是嫁女啊， 嫁女儿啊。 嫁女儿要做成堂的家具， 嗯， 当年的细木作呀，都叫木绣材，非常非常讲究， 嗯， 做的活很好， 嗯， 比的是什么呢？谁家的工慢？最奇怪的是，李家做完了， 嗯， 主子不让走，把抱刃全给退出去， 嗯， 你假装在这推，你也得给我推半个月。那意思，李家聘姑娘做的家具花了多少工时？他比的是这个。确实，那些家具放到现在也是经典， 这绝对的名家家具嘛。 现在句句呱电锯过去，现在所有的刻花，有的人跟我说：“哎呀，这是东洋宫。”我一看，不要说了，这都是电脑刻的。 嗯， 对。 我们现在是盖桥，盖一座桥。盖的比过去坐张椅子还快 啊！真的 对对对， 我跟你说，就说我在我有的这个收藏家朋友的家里啊， 嗯， 我看见就那种明代的这种四出头的那种 椅子 啊， 哎， 你比如说它这个背板呢， 嗯， 咱们传统见到简单的，咱觉得是一个几何的这个圆弧，它其实这个线条 小 S， 哎， 小 S， 它这个敏感到啊，就是 背， 嗯， 四出头，你说起来好的四出头。没有一根棍儿是直的， 哎， 对， 才是好的。 哎呀，这种敏感线条的触摸哈，你就觉得 但是那是非常维系的， 它没有任何纹饰， 嗯， 非常素， 嗯， 但是放在那儿吧，我曾经有一只四出头， 嗯， 这个也上过图录。我去修的时候，我跟一个北京最好的修工木匠，我问过他，我说这只四出头。如果让你一个月你能做出来，他说邹先生别说一个月了，一年我也做不出来。就是他那个味道 没错， 他出不来。 这就说到邹老师啊，咱们其实最应该找他谈谈，这也是一收藏家呀， 嗯， 这个十几年了吧，得明清家具啊，黄花梨紫檀，哎，这家里一大堆呢。 紫檀没有。 咱广告之后啊，得好好请教请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就说他这个收藏这旧家具有年头了啊。 嗯， 我还听最近有一事儿啊，你有没有关注啊？就说这个北京台不是有一节目专门砸那个 天下收藏， 天下收藏啊，说有一传闻啊，就是说他们就说当场找几个专家鉴定嘛，鉴定说是假的，咱就砸，对吧？哎，我前一阵听说啊，说。砸了真的了，砸了真的。但是当然，后来我看到这个王刚老师啊，还有谁啊，好像就说这说没有这个事儿 了 啊，说是砸的都是假的啊，没有出这个事儿，这咱就不知道啊。 因为办了一个展览， 把他砸的赝品和真品相对比。据说有两个人说砸的那个东西是真品，说砸的90%都是真的，还有30%是珍贵的珍珍品。这个其实他们砸的东西都是行里话叫一眼假。 什么叫一眼假？ 一眼不用看 了，一眼就是假的， 一眼是假的。再夸张一点，很多人说离一里地我看都是假的，就是北京话，就说这绝对是假的。 一里地外那么远我都看见是假的， 没有争议的，假的。说这种话呢，我觉得可能有各种各样原因，眼力不济，或者是等等有利益所。 哎呦，这个行业、 这个需求 真是太复杂。 因为这个什么呀，他现在我觉得特别奇怪的就是，哎，张忠行傅轩，说到自己有一个亲戚，他说最后玩古董玩到最后就开始自己骗自己了，就是永远是、我觉得这还是一种良好的心态吧，不是，或者是一个病态，或者是一个主观变成病，不属于加害于人的。但是我有一次去浙江，一个大企业家，大概他跟我收藏了多少张龙床，多少个博物馆都没有的文物，比如玉龟啊、出土的良渚文化的、红山文化的等等等等。我一朋友就非得拉着我去，他说他大概花了2亿多了。我去了以后，我跟我夫人一块儿去的，她也喜欢这个。我们俩就是说放眼一望啊，就有点 一厘米 就没 假，一厘米 没法说了。说是黄花梨的都不是黄花梨。这个东西，他那种主观啊，就突然我想到张忠行说的，玩到最后就是开始自己骗自己。这个东西博物馆没有，一级文物，这个东西，你像鸡骨白的那种玉，那根本就是咬出来以后弄的，哎呀，油炸鬼原来就，玉，为了要血沁嘛， 对， 弄只死猫死狗埋在里边埋土里， 啊，就那个白玉沁点的黄的、 沁点 血是这么沁进猫血、 那就旧社会这么沁，现在可能就直接颜色了，死猫死狗以为是随葬品，然后有血沁，然后要不就用油炸呀，那个出现裂纹以后怎么往里边石灰泡，石灰的叫鸡骨白，水银的叫黑漆骨，只要有沁，它这个红的叫血沁嘛，各种各样作假的方式现在可能都不这么费事，那个可能这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了， 对， 所以你展览的时候，你说这是假的，那等于是砸人买卖啊，这是一个巨大的。后来我自己瞎想了，否则的话，如果因为很多东西是没有争议的，假，那种假就是有时候我看电视就跟夫人随便这么判断，那是非常假的东西，但是古董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说拿图录，我碰见过一个朋友，买了很多东西让名家看，我介绍的，名家没来的时候我看了，但是瓷器我其实不太懂，但是他拿出来的东西我一看就都不对，器型啊什么都很怪异，他说这个是图录里有的，国宝什么什么什么。其实真正买家啊，凡是有图录里有的，反而更小心。 对， 因为他是仿这个东西做的， 没错， 那假的更真。 对， 对， 但是确实好像中国啊，历来也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呀，假的并不等于不好。 是， 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假的，历史上的假的，你比如说是明代仿的元代的画， 对， 他呢画的好啊， 它也有它的这个， 没错， 作为赝品的价值。 而且中国的美术史上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仿古。那这个仿古两种，一种就是我真的模仿古人，讲得很清楚，我仿古而画，仿古而制。但另一种就是假古董，因为中国古董生意也源远流长，所以就会出现就像你说的明朝做的假古董，假模仿的是更古的时候，那那个东西事实上也是个古董了。 哎，是，其实 它分明仿明，名家仿名家，那这个一样非常珍贵。但是呢，这杂的那些东西也有高仿的，高仿的也许我个人觉得生产量这么大，这个高仿500年以后，是不是也同这些东西一样值钱？那可能是那些东西完全流失了，它变成一个孤品了，这是非常珍贵。还有一个就是，但是高仿的东西量也不小，鬼谷子下山，我看到很多人都在仿，也是名家，名家在仿，但是过300年，它是不是还是真品？那我觉得 很难讲了。 他这个啊，甚至就讲到另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中国大地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自己的景观了嘛，没有自己的景观，于是呢，出现了很多，你比如说乌镇这种非常典型啊，就是说，刚开始建的时候啊，很多人去看，说这不就是横店嘛，就是电视剧基地， 拍摄基地， 对。但是呢，你知道，因为他呀。如果你是认认真真建的，就相当于你说的这古董里面这个高仿，假如说是真的以很前进的态度，我复原的古代的这个建筑的话，那么建完了以后，甚至有些人讲啊，说我过了十几年我再去看呢、啊，就它这个有风霜了，你知道吗？它感觉这个皮壳好像也旧旧的，对。哎， 那乌镇， 我觉得这是不是 不一样？因为乌镇原来的规划啊，它这个重建啊规划就是做得很认真但是你刚刚说这个状况是什么呢？但今天神州大地上很多这种甲骨城墙搞这搞那是瞎制滥造。比如说最近不是说什么又要建这个，每个城市都说要重建古城嘛， 是， 然后而且还时间限定，你时间限定，你这个做出来就是哈尔滨大桥，你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十几年之后会 好看？它的材料完全都不一样。 对啊， 原来磨砖对缝，都是江米、邓江泥 是啊， 桑河土，它现在绝对不会 用这些材料，是混凝土啊现在。 然后它很多柱子没有那么粗的水泥，外边包那个楠木的木片等等等等，远看都是像，全是山寨。这个是。 所以啊、 是谁梁思成说过， 梁思成 他说还是他夫人说的，我忘了，你们早晚拆了真古董盖假古董。 对，现在 永定门不就是吗？ 对， 永定门城门楼子给拆了，又盖了一个，跟原来比真是差多 了。对， 我这次到这个天台，天台山国清寺，跟那个住持坐在他那个禅房里，门对面就是隋塔，隋朝的塔，顶都没了，土都出来了啊，很古老，真是。后来我说，您这个不维修吗？他说不维修就是最好的维修。他说这话非常让我一下觉得他境界很高，千万别关心我这塔，用现代材料把它 对。 是 领导来关注了，那就惨了。 他说没有这种砖了， 对， 让他这样立着， 最好 什么时候有？ 没错， 有方式了再来维修。 你看人家古罗马废墟，你就让我在那待着吗？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去了。 邹老师，你怎么对这个瘾这么大？你觉得这个对你带来很大影响是吗？ 其实。特别奇怪，我对那个旧家具吧有一种，我讲一个例子，我有一次看了一只，就是刚才说的黄花梨四出头的那种官帽椅，当时要的价钱不低， 写一电视剧的价钱 差不多。那个我看完了以后哈、开车回家恍惚，就老是 惦记着。 后来我想，可能是像年轻人看见一个大美人那种感觉。 没错， 他我听说了，这个文艺界有名的，说那个哪有一漂亮女演员啊，周老师肯定不去。 对， 你跟他说哪有一破柜子，肯定也得跑着去。 那个后来恍惚，我就打电话跟我太太商量，我要钱。我太太那时候带女儿， 钱都在太太。 我没钱，那个在那儿带女儿在香港那个迪士尼玩 啊。 他说这么贵啊，不要。后来我当时说，不给钱我就在地上打滚儿。这是典故。 嗯， 张伯驹当年潘 素 啊，是是是， 已经没钱了。 对， 潘素说咱们家没钱了，解放后他看好东西还想买。 对， 其实他那个这个《游春图》啊，什么《平复帖》啊，是不是《平复帖》都捐了？ 平复帖，陆机的《平复帖》啊。 他看好东西还要买，潘素说没钱了不给，躺地就打滚儿。所以这个。这潘素后来是变卖首饰让他去买，后来我想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啊，看到这东西，后来我终于把那个跟一个影视公司啊预支了稿费，当即送回，那个卖家也特别好，跟我朋友嘛，钱没送够嘛，拿回家吧，拿走，我们家是一个复式的房子，我就搁在一楼，擦了半宿， 哎呦， 然后上楼睡睡睡，半夜其实不想起夜，一想不行还得起来，二楼有厕所，非得下到一楼，先把灯开来 再看他， 看半天，尿泡尿上楼睡觉了。 大家就看到了一个恋物癖者的自白。 哎，对，这是一个特别就是喜欢的那种程度。后来我明白，不是，在这之前我也明白，我和我夫人大概有3000块钱的时候就买了一个红木的椅子。其实我们愚公古董。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他们占有的是你，你从来没有占有， 对， 在他的长河中。